27，倒数第二行。魂寐为空，空回暗中，皆暗为实。色到妄想，想象为身。虚云内有，虚外分移，混扰扰相，一为心性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。从这个地方做起。在前面，世尊已经给我们指出迷雾的根源，这向下的经文。要说的呢，是迷雾的境界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佛教的宇宙缘起观。魂寐为空，意思是说，圆明清净心本妙之性，是在讲，说不上有迷雾啊。迷与悟，我们看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二法不是真实法，这个意思相当之深诸位总要在这里面去体验。不但我们自己身心之相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缘起，就是它怎么来的，也是属于最初不觉，护其妄明啊。这个妄明究竟怎么起来的？本经到第四卷的时候有详细的讨论。我们现在用的经本是不分卷，楞严一共是有10卷的，我们这个本子上不分卷。在一般的本子里面呢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二卷，到第四卷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了那么虽然有详细的说明啊，不见得我们会懂实在讲啊，经也讲得详细，注也注得详细。既然这么详细，我们为什么不懂呢？这个里面有原因的，原因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就 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，相对的境界里面，没有办法突破相对。人家给我们说个有，马上我们会执着，就执着个有，心里就真有；说个空，心里就有了空，这就叫锚定，这就叫执着在相对之中。而不能够明了有而非有啊，空而不空啊，他不能懂这个道理。这就是我们呢，这个一切经，他也我说的再详细还是不懂，祖师注的很详细我们也不懂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实在说，此地这个几句文字虽然不多，可是说得很清楚。诸位真正要是悟儒了，你对于中国文字那就佩服到五体投地。这个文字实在是太妙了，言简意赅，言语很简单，但是意思全都包括在其中。那么现在就第一个因素，什么叫祸起无名，很难懂。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，给诸位说，整个佛法就全盘都解决了，这是个根本问题。可是求不得，你要是你去研究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不懂，我要怎样才懂，那就糟了，越研究越糟糕。为什么呢？它超越了思维，超越言语，所谓的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换一个很超越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用思维来想这个道理，决定想不通。那么这个在此地也不必深说了啊，我们道场反正说这些理论呢，这也常常挂在口头上啊，希望诸位能留意。而楞严里面佛只用四个字说明无明的根源，我们也常读也常听，但是意思体会不到。这四个字是什么字呢？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。齐心论里面说，一念不觉二有无明。什么叫一念不觉呢？论言里面讲知见立知，诸位要记，知见没有过失，知见是本明，眼看得清楚，耳听得清楚，是本明。坏就坏在立知，这就是最初不觉，这就是根本无明。我自己感觉到我也说得很清楚，很 的。诸位如果要会了，知见里面不立志，你给无明就破掉了。根本无明破了，诸位想想，你还会有尘沙烦恼？你还会有现世无明吗？都没有了。这是根。这些话凡是了义经里面诸佛菩萨总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，指点我们，我们自己要能领悟啊。之后进一步就是转境界，转境界这都是修行，境界怎么转法呢？一定要学随缘，要修随喜功德，这是真修行，这叫修普贤行，就是转境界。普贤菩萨给诸位说，无论跟什么人处在一起，他没有成见。你说东好就东，你说西好就西，他没有成见，很顺众生随喜功德了。我们在一些境界里面怎么样呢？就是有成见，有成见就叫立知，没有成见一切明了叫知见。他用知见，他不立知。因为这个本事就在此地啊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境界里头没有成见呢？给诸位说，没有成见呢，就没有真妄，就没有迷悟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大彻大悟啊！相对的迷悟还是迷呀、啊，悟了，你迷啊，说我悟了，说老实话我还是迷，为什么呢？相对。真正悟是立刻相对，迷悟都没有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悟。是非都没有了，才叫真正的是。这个叫究竟了义的佛法了。但是没有立开相对，那就是讲相对里面的善恶是非，讲相对的善恶是非，这就叫恒顺众生。你说善好就善，你说恶好就恶，恒顺众生。要晓得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啊，哪有这些东西？可见的这个劣知是麻烦事情，这个劣知是相当的微细，涉到我们最初最前进的就是成见。世间圣贤也教给我们择善固执， 来问一问，择善固执是不是成见？不一定啊。诸佛菩萨他何尝不是择善固执？他那个善叫什么善？善恶两边都没有的善。人家择的是这个善，他的择善的标准不一样啊。我们凡夫择的善是善恶之善，不相同。同样这一句话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故得解，都得说。菩萨的善是中道啊，小乘的善是涅槃啊，人天的善是无界十善四无量心啊。你看，个人标准不相同，但是什么呢？都是择善固执。可见那菩萨那个固执就是不固执啊，不固执就是真固执啊，他是对的。二乘人的固执，人天的固执，在菩萨眼睛里面看着是错误的。虽然错误，在他那个境界里面不坏，不是坏事情。由于他程度不到啊。可是你要想升一级，要升到菩萨那里去，菩萨就告诉你，你这个固执要放下，你不放下升不了这一层啊。那么我这里话也是说，只能说到此地。这个里面的甚深义理，总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尽量少固执，这就真修行。能够顺从大家的意见，对你自己决定有利益，这就是向明心见性的方向去走。成见太深，固执己见，要记住，总是迷惑颠倒。这个恒顺众生，只要大方向没错，与众生没有重大的这个害处，都可以随顺。要有重大的害处了，那不行，当仁不让。要把它指出来，无关紧要鸡毛蒜皮，那又何必计较呢？关系到大众的利益，关系到自己发生慧命，这个是要是有损害的话，我们不能够随顺，小事都可以随顺。我举一个例子说，佛法的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在讲堂上课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至于那个讲堂怎么建筑法，用什么材料，建在什么地方，里面怎么布置，都是鸡毛蒜皮。为什么呢？只要不耽误上课就行了嘛。 只要我们课程不至于中断，没有缺课的情形就行了。其余的小事啊，我举这一个例子。那么日常生活当中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这就很够了。除了温饱之外，其余的都不必要争执啊，不必要计较啊，生活上没有计较的。你只要一不计较，不固执己见，你就得自在，不能得到大解脱，你也有个小解脱，身心自在啊。那么这个无明起来了，就是不自在了。无明就是有成见，有极小的极细微的成见，逐渐逐渐呢，到粗重的烦恼。那么这样一来啊，把我们本来没有迷悟，真心没迷悟，因为迷了才说悟。将来啊，到六祖坛经，六祖教授学生们说法，有一个技巧，有一个原则。那么这个原则技巧啊，也并不是六祖大师他发明的，也不是他创造的，而是诸佛如来就是这么教诫众生。怎么说法呢？一律说相反的。你众生说是，你来问佛，佛就说不是；你众生说不是，佛就说是。到底是是是不是呢？是不是都错了？是不是两边都离开就对了？为什么呢？是是成见啊。佛说个不是，并不是否定你那个是啊，是叫你离开成见。佛说的法是破你的执着啊，你有意见就是有执着啊，执着破净了，你就见性成佛了。所以佛虽然句句话都是跟众生说相反的，佛是从来没有反对任何人的意见，不反对又说相反的话，你要懂得他用意是什么。他是破我们的执着。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看佛经就会有味道，才能看出真正的意思。所以真如本性当中确确实实没有迷悟啊。这一无明一起来了，无明就是迷啊，是知见立知迷了。把言行妙性第一义空毁昧而成为无知觉的万空，所以叫做无明。无明体，它这个体性是黑暗的，是 是无知的，所以叫毁昧。外面现出的是空相，所以叫做空啊，毁昧为空啊。这一句就是说明，所以迷失本性，本有的智慧光明而变成了无明了。本明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一切法事出世间，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，一切法没有一法是不知道的，没有一法是不明了的。我们要听了这个话不能相信，为什么呢？这大概是神话，哪里会有这个事情啊？信外道全知全能啊，哎，只有上帝才有啊，我们哪里有啊？全知全能就是上帝。我再给诸位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事实上啊，我们确实是全知全能，很可惜的，我们的全知全能啊，现在失掉了，现在就叫做无明了。为什么失掉呢？就是因为你在一切法里有成见，有你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把本来的智慧呀失掉了。智慧是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来的。佛法里面修行，修什么东西？我们本有智慧，不能以现前，当然有障碍。所谓修行，就去此障碍而已。障碍去了之后，本有的智慧的能量又恢复了。所以楞严经上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圆满菩提成佛了，成了佛之后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什么没得到？你所得到的同时你的本能，都是你真如本性上本来具足。可是怎么样？不成佛本来有的不晓得到哪去了，自己享受不到。佛在画大华经里面，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，华严经说的是妄想执着，说这两桩事情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只因为一个是妄想，一个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那我们修行人去什么？修什么？断妄想，断执着。只要你把妄想执着断掉了，你本有的智慧的能就又现前了，又恢复了。那么换一个话说，诸佛如来是一个没有执着、没有妄想的众生，而我们现前一切众生呢，是有妄想、有执着的如来呀、就这么回事情而已啊。你要能够信得过，决定没有怀疑，相信 自己确确实实是带着执着妄想的佛。给诸位说，你是明教种姓，你现在的地位就是初信菩萨的地位，实信里面的初信。如果你要是不敢当，很客气，哎呀，佛我怎么敢当啊？佛业障深重啊，那你立明教去居立啊，那就相当之远啊。这一生要成就， 对， 啊，言教是从信入手，信为道念功德母啊。信什么呢？相信自己是佛，相信自己的智慧德能跟如来一样大，相信自己是全知全能，啊，对于自己一点疑惑都没有。你有这样的信心，就可以修圆顿的佛法，可以学圆教，可以学正朝。没有这个信心，这就是先修，按部就班，慢慢的来，是不是？三大阿僧祇劫，诸位要有这样的信心呢，不必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一生当中决定就成就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这个信心太难得了，不学的佛的人没有啊。学佛老修行的人，你问问他有几个人敢当，都是太谦虚太客气了，都不敢当啊，辜负了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啊。那么本性变成无明之后啊，要记住原因就是一个妄想执着。华严经里面讲的，此地所讲的更简单，知见立知就是立知，这个立知就是妄想执着。第二个东西讲本性根明变成无明了，像真空变成了万空了。经里面说迷妄有虚空啊，这是三细相里面第一个相，叫无明业相。什么叫做业？业是造作，我们习惯把四业两个字连起来讲，分开来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，造作完了有一个结果叫业。可见这个业相啊，就是造作之相啊。但是那么根本无明就是一个造作之相，由此可知，迷了才有造作，悟了就没有造作了。造作就有事业，不造作就没事了。你们诸位想想，这有事好还是没事好呢？ 也许就是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事，这个闲的也很无聊啊。尤其是年岁大的，一定要有的事情做啊，没有事情做就无聊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的。再问问是到底有个什么道理？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要不断，没有事正经事给他做，他就要想坏主意了，他的妄想就更多了，所以一定要有事情给他做。天天在那忙，他就不打妄想，他这个生活日子过得很快乐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不要做，所以没有事情，又不打妄想，又不做坏事，这个人了不起啊。诸位要不相信呢，你呀，闲聊没事的时候，翻翻我们这里25史，25史这个传记列传里头有一篇叫《隐逸传》，隐是隐居啊，逸就是安逸。这种人一生什么事没有，一天到晚游山玩水，快快乐乐过一辈子，有学问有道德，什么事也没做。你看看25史里头给他列传。诸位也晓得，史书里头列传是对国家民族有大贡献的呀。他一天到晚游山玩水，喝酒作乐，还给他列个传，这个列传是大有道理的。古人所讲，人非有品不能闲呐，闲人不好做啊。闲人比盲人要难得多啊！做个盲人不难呢，做个闲人难。闲人什么？一定要有真正的学问，有德行，他才能够闲得住。所以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国民的典型，要我们效法他的清高，效法他的品德。他要出来做事，在从前所做官子一定是好官，爱民如子啊，为大众服务，绝不会贪赃枉法。为什么人家有学问有品德？那个官人家要是真的，他不要啊。不要说是官吏呀，他不去争啊，皇帝让位给他，他也不要。为什么呢？怕反呐。那么再跟诸位说吧，佛就是清高之人，没事，真如本性里头没有事。无明迷了，这一变为三细相的业相了，有事了，从此开始有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明还在三细相之先。由此可知，无明是动的，真如本性是静的。静没有界限，没有来去， 没有先后， 所以超越时间与空间。我们心要真正静下来，超越时空啊，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心动了才有十方，才有三世。十方三世在唯识里面都是不相应心法，不是真实。真如本性里头没有十方，也没有三世。见了性的人，他的境界里头叫一真法界。这都多自在啊。我们这个心一念妄动啊，把一真法界释掉了，把一真呢变作是法界。没有过去现在当中啊，建立有过去现在未来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迷人才住在十方三世里啊，悟的人没有十方三世啊。十方三世就不自在了，处处有障碍。虚空坐断三际，就得大自在。怎么样打破虚空？虚空叫万虚空，打破万虚空就打破十方啊。然后你所见的是第一义空，真空。也叫做性空，楞严经讲性空，坐断三际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。你看看佛经里面一开端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一时里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它叫一时啊。要有过去现在未来三十了，哪里是一时？一时是真的，三十是假的。那么你晓得三十是假的，你还不觉悟生死是假的？如果真正觉悟生死是假的了，你也不会贪生怕死。为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生死啊。你要认为一切众生有生死，迷惑颠倒，没有生死。那明明我看到人有生死吧，给诸位妄见，不是真见。真见的现一切法都是清净即灭相，不生不灭的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们没有看到一切法的真相，全看到妄想，所以在一切妄想里面起心动念，自己给自己制造无量的纠纷，无尽的苦恼，不是从外来的，自己制造的呀，没人给你啊，自己制造的还不觉悟，还认为处处是别人找麻烦，这个冤枉啊，太怨天尤人。 米上加米呀、啊，不晓得麻烦是自己找的，一层米呀、啊。